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。想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夕阳又西沉，黄昏又华衣，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又见炊烟升起，勾起我回忆。愿你变作彩霞，飞到我梦里。夕阳时情，黄昏又华衣，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